院，有可能在圣诞节左右审理和宣判。这一类政治敏感案件一般只是会提前三日公布审讯日期，内地法院亦都有可能采用视像形式审讯，即是当事人不用亲身到法院，一直留在看守所，通过视像连线方式开庭。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据报将会在下星期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现年78岁的拜登属于感染病毒的高危群组，他日前在特拉华州演讲期间多次咳嗽和清喉咙，其后承认感冒。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强烈建议拜登和副手何锦丽尽快接种疫苗。路透社引述拜登过渡团队一名官员说，预料拜登最快会在下星期注射疫苗。另外，白宫说副总统彭斯夫妇将会在当地星期五在一次公开活动接种疫苗。至于总统特朗普会在几时接种就未有公布，他早前说期待在合适的时候接受疫苗注射。美国联储局官员一致投票支持维持利率在 0-0.25 厘不变，预计将会维持宽松政策，直至通胀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 2% 和就业市场达到最大就业水平。联储局议息声明说，经济活动和就业市场继续复苏，但是仍然远低于年初的水平。经济路径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发展，目前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将会在近期内继续拖累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并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联储局承诺将会使用所有工具以支持美国经济。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3.47， 瑞士法郎 0.886， 加元 1.275， 人民币 6.533，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22， 澳元对美元 0.75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8点，跌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55美元，卖出1,864.53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在12度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星期初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7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咧就系正常嘅过海，咁而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另外，由于有路面维修工程，蒲岗村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彩虹道嘅中线咧就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通识60秒。 呢几张 B B 床，你觉得边张靓啲啊？我想送一张俾我两个月大嘅侄仔啊！ 拣 B B 床咧，唔系净系睇靓唔靓噶，有好多安全标准要注意噶。 咁大学问噶，咁要注意啲乜嘢？ 嗱，例如咧，床栏嘅栏柱间距咧，至少要有6厘米，唔好靠住身体任何嘅部分。床褥尺码咧，要同床配合，两者之间咧唔应该留有空隙。 床褥咧都要够结实，仲有啊要留意啲油漆咧会唔会含铅啦，又或者咧系容易剥落。而床嘅质料咧就系要平滑，冇裂痕，又或者系尖刺。 哇，原来咁多嘢都要注意噶，咁枕头又应该拣边款啊？ 你个侄仔得两个月大，唔需要用枕头住。 哦，咁仲有啲乜嘢要留意噶？床上面有冇话唔好放啲乜嘢啊？ 嗱 ，B B 床上咧唔应该摆放杂物同埋玩具，仲要记住咧唔好将 B B 放喺被啦、枕头、羊毛被、豆豆椅、sofa 啦，又或者系软垫等等嘅物件上面瞓觉，避免引致婴儿窒息。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阿摄，嚟紧冬至，我哋煮咩俾屋企人食好啊？ 诶，天儿，我哋三五成群啊嘛，热闹啲，唔要孤独。 咁啊，唔要孤独就食冬菇啦。 咁斋，冬菇炆鹅掌又得唔得啊？ 喂，呢个好食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咏忠、崔洁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拿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疫情期间对我们每一个人无论生活或者工作都有很多变化，经常听人说我们好想回复正常生活，为什么我们要用正常去形容呢？其实我们只是回复日常，日常生活嘛。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不嬲的生活很正常呢？正常与否是相对的，我觉得我正常，你可能觉得我不正常，那正常是形容一个人还是形容生活。 早晨，12月17日星期四早上8:11啊，你收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2，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啊，这个环节咧就会睇下股市嘅，不过睇股市之前咧都有个温馨提示提提大家吓，依家1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4%啊，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哇咁啊吹冷风啊，唔知股市系咪都系咁咧？请我哋嘉宾出嚟讲下先啦吓，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早晨，哦，大家好。 系啊，着唔着得够衫啊？今日天气冻喎。 系啊，都本来咧就即系谂住都型型地咁出去，但系而家就即系肿肿地咁咯。 系啊，喂 ，Dicky 个跑车唔好开缝啊，一阵摄亲条颈啊，将个缝扣翻低先啊。好，喂，讲下隔晚美股啦，咁啊，美股咧就窄幅上落啊，咁啊导致咧跌4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3点啊，连续两日咧创咗收市嘅新高啦。不过咧，最主要睇睇就係聯儲局嘅嗰個議息會議啦，咁啊交俾咧呢個好有國際視野嘅黃德基先生同我哋分析一下啦，同埋講埋美股方面嘅情況啦。唔係真係啊，我近排都睇多咗你 YouTube 片啊，學下嘢啊嘛，係咪先？ 哎呀，多謝你啊 ，O。係啊，咁啊嗱，先講下美國股市，頭先你都講啦，個三大指數個別發展啦，但係納指都繼續如入無人之地都再做好啦。咁而咧，即係頭先你講個重點啦，就係聯儲局嘅公開市場委員會。咁啊嗱，當然即係純粹講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即係0-0.25咧，就梗噶啦，就冇嘢變噶啦。因為一佢又唔會話玩到負利率嘅，咁而二佢又冇得㗎啦嚇，咁啊唔喐呢個梗嘅。 咁但係咧，講到其他嗰啲所謂嘅，即係喺呢一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裏面咧，就有少少啲語調就變化咗啦。嗱，之前都係講話係啊，會繼續維持現有嘅目標水平規模咁去買債，但係而家咧就真係有少少感覺上加咗碼，或者咁講啦，嗰、那個目標咧就係增加咗，即係而家講到明咧，就係已經有一個清晰嘅數字，就係每個月，總之咧就嚟緊咧最少買800億咧就係美元嘅國債，跟住另外再加多400億咧就係嗰啲按揭抵押證券啊，即係嗰啲 ABS 啊嗰啲咁樣啦嚇。即係講到喺咁嘅環境底下咧，咁你話即係疫情係令到美國經濟全面受挫，加碼量化寬鬆都係好合乎預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兩項政策，即係以目前呢一個狀態嚟維持的話咧，咁當然有幾樣嘢可以預期得到嘅，就話對於未來咧，美國嘅寬鬆貨幣政策可能真係要等到出年，你話哦，可能個經濟有適度回復，好微嘅增長啦，咁先可能會減少啦。咁而第二咧就話個美元嗰個持續嘅弱勢咧，可能亦都會繼續啦。當然大家可能會話唔係啊，冇理由啊。咁其實即係個別啲央行已經玩到負利率嘅啦，佢都未負利率㗎嘛。咁但係如果喺佢而家即係呢一個買債速度的話咧，其實美元嘅基本上即係下跌嘅壓力咧，主要嚟自美國國債，基本上又或者其他嘅主要嘅一啲，好似頭先講嗰啲比較穩定收益嘅投資工具咧，佢哋嗰個知識嘅回報將會越嚟越低咯。咁呢個都會係令到美元長期弱勢嘅理由。咁好啦，咁美元跌嘅咧，咁美匯指數又跌㗎啦。美匯指數跌咧，咁就調翻轉咧，就令到好多資產咧個價格咧都會係繼續做好。咁所以點解會美股會？好似真係好似好冇理由咁樣繼續升呢，就係其實源自於呢個美元嘅下跌啦。咁你見到其他啲貨幣啊，英鎊啊又做好，甚至乎連呢啲虛擬 貨幣啊，係啊，又升上去係咪啊？嗯， 係啦，比特幣都話20,000咁，真係都真係，除咗誇張之外，都唔知講啲咩好。咁但係呢個係源自於就係聯儲局嘅貨幣政策，所以點解我哋都即係咁好似開會，其實講嗰啲嘢好似差唔多，但我哋都要即係仔細攆下裏面嗰啲字眼究竟係代表啲乜，同埋預示住未來呢，即係喺佢嘅貨幣政策之下對於全球資產嘅影響啊。 咁抽絲剝繭啊，咁聽下呢一個環節呢，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 係，另外呢想問下 Dicky 啊，即係近排呢我哋朝早都望住個月亮啊，個藍月亮啊，咁尋日呢我仲好記得睇報紙話每手呢預計啊估計啦啊，可能都會賺到過千蚊嘅咁樣。咁但係尋日掛牌嘅表現呢，如果對於我哋嘅預期呢就好似有少少跌眼鏡啦，咁每手帳面呢就賺860蚊，咁Dicky 你点样睇呢个情况，同埋有冇话之后佢走势去到咩价位嘅时候，我哋可以谂佢入翻少少咁样咧？ 琴日低位14蚊边，可唔可以试下谂下Dicky？ 系咁嗱，几样嘢嘅。第一咧就系寻日佢嘅股价咧都真系有少少不似预期嘅，即系冇预期咁好。嗱，比我预期系差啲嘅。咁但系比我预期差得嚟咧，又唔会话真系差咗好多。咁、那个原因系点解咧？因为即系过去我唔记得有冇讲过啦，但系好简洁咁讲啦，就话今次始终蓝月亮咧，佢唔系好似京东健康嗰啲市值咁庞大。嗱，好简单讲咧，就系佢个集资额咧，其实系略略低过100亿嘅港元嘅。咁如果集资额低过100亿港元的话咧，咁根据现行咧嗰个所谓嘅回拨机制 clawback 咧吓，咁喺即系公开发售如果超过100倍认购咧，咁就会系国际配售咧，同埋公开发售咧就会各佔一半，即係簡單講，公開發售由10%增加到50%，而國際配售咧就由90%貨咧就變到得翻50%啫。咁即係簡單啲講啦，散户又多咗好多。咁即係話咧，嗰啲一手檔你諗下，其實抽一手中籤比率都有成55%。咁所以其實唔係太低嘅。如果以一隻301倍先可以認購嘅股份嚟講，咁即係散户會點咧？散户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望到已經升1.5%，咁就係忍忍先㗎啦。哇，升咗2.5%，咁梗係望再高啲㗎啦，睇下冇多啲啦。但係調翻轉頭跌翻落嚟嘅時候咧，咁佢係點啊？ 就 驚㗎 啦，心慌慌啦，係啦， 係啦，就心慌慌跌到得翻一成，佢就驚。咁所以咧，我會見到就係啲一手黨咧就走啦， 即係會覺得哎呀縮曬啦利潤，咁我不如走啦離場啦咁。咁但係往往就係咁樣噶啦，佢哋走時就有，梗係有第啲人又買翻轉頭啦。咁所以琴日落到14蚊咧，最噓噓聲由低位咧又彈翻成蚊上嚟。咁所以咧，其實最後即係埋單計數就係升咁多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只股份都要真係睇長啲，因為第一佢估值高，呢、這個我都講過啦。但係咧，佢始終係即係喺呢一個行業裏邊係龍頭，咁佢又會享有一個日價。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即係正所謂新股其實咧。第二日就會變到半新股㗎啦，咁所以個市場專注度就會低咗，除非幾時呢哦入咗某一啲指數啊，哦港股通啊，咁再先至會有將個焦點又返返落去囉。咁所以佢又係另外一隻半新股嚟㗎啦，咁可能大家又會將個專注度又會放低啲。不過我都會覺得即係你話喂咁再長遠啲嘅股價呢，咁我諗如果你話講返基本面佢除咗係估值高之外呢，咁我諗佢個盈利增速都仍然高嘅。咁所以即係睇下佢做法啦，嚟緊會唔會恒生大型綜合、大中型綜合指數入到去呀、港股通呀、咁呢啲就會成為咗個未來股價再慢慢慢火煎雨式做返好嘅理由。呢個係我早前都講過嘅，即係我會覺得係要慢火煎雨㗎啦，呢啲就唔係話嘩一開就泡泡馬達嗰隻咁樣就 泡泡馬達都回返落嚟啦，喺高位 係啦，呢一隻就即係泡泡馬達，就當然我都記得一開始我已經講話嘩一開真係如果有暗盤咁多即刻俾佢啦，冇可能嘅，即係除非一係就保持人定錯價，一係市場太亢奮，咁但係永遠都唔係前者，只會係後者，咁所以永遠都唔應該俾一個好高好高嘅日價去買隻新股囉。你可以回翻落嚟接近招股价，咁啊另外一回事啦，好似南洋咁系啦。 嗯，好啊，睇下捞曲曲成点啦，迟啲咁啊，睇翻一个咧，我哋可能会熟悉多少少嘅。咁啊，见到话外媒咧就引述消息话，苹果明年上半年嘅增产咧就会增产9600万部嘅 iPhone， 咁即系按年咧大增咗30%咁多。咁其实系咪即系话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呢个苹果产业链相关嘅股份咧？咁、佢要整电话啊嘛，咁佢嘅即系生产啊。零件啊，等等啊，其他嘢嗰啲都系咪会即系代表佢生意会好啲咧？ 琴日都升好多啲手机设备股，今日可唔可以继续再追啊？嗯， 系普遍嚟讲都做好，不过咧亦都真系严格上嚟讲又要讲即系点讲啊？个别发展咯，又唔系话即系 唔系只只都好， 系啦，即系又唔系话即系全部都做好嘅。咁当然你话喂有啲可能系触及。即係全購咁嗰啲咁嘅另計啦嚇，高位填子。但如果你話講到蘋果咁，其實亦都有啲好，哎呀，即係我唔知係咪用私人獨潮水嚟形容咧，即係好似富士康咁嘅股價都真係MSCI 又入埋，即係哇，都好似即係彈，都好似係即係喺應酬式咁樣彈啲啲咁樣，又已經係落翻嚟。咁但係不嬲咁，信宇光學都係稱先嘅，即係如果喺我眼中，咁個產業鏈。个需求都继续大，咁但系亦都咁讲，又唔系话全部即系供应链里边嘅公司都会受惠，亦都已经咁应该咁讲，喺香港上市嘅手机设备股又唔系全部都有帮佢做生意，又或者唔系全部都做好多，有啲可能少啲咁样，咁啊，所以就即系都系比较个别啲咯，就唔系话即系好似嚟另一个板块咁，好似啲光伏啊嗰啲咁，哇，因为政策嘅因素，因为国家主席即系。就係蘋果嘅議論，咁跟住就令到佢即好多都即係比較係全面啲嘅上升咁。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段時間譬如話你話睇而家即係蘋果相關嘅消息啦，咁我會覺得就都比較個別啲咯。呢、這個消息對於呢一啲所謂嘅智能手機零部件生產商嘅股價， 係咁都想同Dicky講啲光伏股嘅咁光伏玻璃啊嗰啲板塊啦，即係綠色能源嗰啲板塊啦。咁但係聽日。多讲少少好嘛，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先同你讲住咁多先。今日呢多谢嘉宾啦，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头先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听日再倾，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8:23啊，早晨，鐘哥。 早晨啊，崔傑彤。 喺電話旁邊有小白喺度嘅。早晨，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崔杰彤啊！嗱，头先咧我都听住阿 Dicky 啦，同阿 O 即系分析一啲股市嘅时候咧，令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 嗯， 其实 Dicky 同阿 O 咧成日望住啲乜嘢？望住啲数字，又望住啲屏幕。啊，我哋而家咧就开始感受到咧，即系好似 Dicky 啲股评人啊，佢哋一直以嚟咧成日望住个 mon 嗰种嘅感觉啦。嗱，而家好多嘅小朋友同埋大人都系啦，成日咧就系望住个 mon 嘅，无论开会又好，或者上堂都好啦，咁样。啊，原来咧。在近呢半年嘅時間，大家嘅特別係小朋友嗰、那個近視咧，差唔多咧平均嚟計啦，容易咧就係大幅度上升咗咧，就接近100度，即係原本係100度近視嘅小朋友，而家變咗近200度。咁、而成人方面咧又有一個問題出咗嚟，就係眼睛嗰個疲倦嘅情況，叫做缺乏眼淚水，即係眼乾嘅情況咧，喺呢段時間咧都見到有幾明顯嘅即係差咗啊。 咁啊，都係一個你咪想講啲感性嘅嘢啊？即 我唔係 眼淚已經流乾啦，嗰啲咁。 眼淚已經流乾，已經係好早嘅事情啦，東哥，你真係有所不知。呢、這個題外話，下次再同你分析如何、為何眼淚 流乾啊？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即係面對呢啲嘅難題咧，我哋而家呢個叫做社會面對住嘅時候，點樣解決咧？第一，我哋要知道嗰個問題嘅癥結喺邊度咧，就係、眼睛健康咧。原來並唔算係一個好大嘅公共衛生問題。咁大家就容易忽視咗啦。同埋咧，即係。上網叫做開會又好，或者小朋友上堂都好，年輕人上堂都好啦。佢哋有陣時未必係下下用啲好大嘅 mon， 佢哋就係用嗰、那個手提電話仔啊，即係智能電話咧個 mon 有大有細咁啊，普遍嚟講都係細 size 噶啦。佢哋望住一個咁細嘅熒幕，仲要係咁高嘅焦點去望住一點嘅時候咧，原來會令到我哋隻眼咧係越嚟越差嘅。好啦，同埋咧，大家呢段時間。叫做足不出户啊！成日都話我自己都留咗喺屋企在家工作啦。咁你諗下，其他人都係一樣，好多時就係面對住我哋冇辦法出去咧，就係活動一下。咁啊，令到我哋隻眼咧嗰個嘅情況啊差咗。點解要出去活動一下咧？原來我哋成日望住啲遠嘢咧，係可以幫到我哋隻眼咧，真係放鬆嘅。嗱，我舉例，大家可以做一個好簡單身體上面嘅動作嘅啫。就係我哋成日我哋傾偈嘅時候咧，試下將個膊頭。縮高佢，即係好似寒背咁縮高佢。 跟住咧， 當你係啦，當你縮住嘅時候咧，你縮一分鐘冇乜嘢，但係當你縮住可能十分鐘、二十分鐘，你知嗱，我當你煲劇煲半個鐘，你縮住半個鐘，跟住先至放鬆，你就發覺原來個膊頭咧係會好緊嘅。呢、這個情況咧就好似我哋嗰隻眼咧長期焦距住只係同一點。那個嘅感覺，咁 即係頭先你講嗰動作，我哋係唔好試噶嘛？我以為你講嘅 動作跟住做， 我仲以為你話係你做一個動作，跟住咧你隻眼就會放鬆噶啦。其實 我係等大家模擬一下，好似我哋隻眼長期崩緊嗰個感覺，咁啊放大咗，用個膊頭，大家去感受一下。 不過咧，你講到話隻眼因為要長期聚焦喺某一個點上邊，就會攰啦。咁但係譬如話啲僆仔上堂啦。好少可係會聚焦喺個畫面上面嘅一點嘅，即係通常譬如話啲書本又好，啲 PowerPoint 都好，佢係會喐動噶嘛，即係佢未必係聚焦喺一點，都會有移動噶嘛。大人就要小心啲啦，特別係男士，男士如果你經常上網咧，就通常睇嘅時候係聚焦一點嘅啫。 咁個電視大啲會唔會好啲咧？ 都係聚焦嗰一點， 但係嗰一點會放大咗嘛？ 咁就要小心啲啦。 係啦， 係啦，係啦，好。咁我哋講下有咩辦法可以解決一下先啦。咁坊間有啲話咩眼睛粗啊，咁醫生就話麻麻地啦呢個方法。咁嗱，望遠嘢咧就好有效啦，即係好似我哋頭先嗰個膊頭嗰個原理一樣，我哋將佢放鬆翻，係啦，放鬆翻。咁而家你喂，我隻眼乾喎，咁點啊？咁啊，坊間就眼淚水，即係嗰啲叫做咩眼藥水，千祈唔好亂食。但係坊間有啲人造淚水嘅，咁啊成分同佢哋嘅眼淚水啊差不多，咁啊可以又係問下醫生，喂，我滴呢個眼淚人造淚水係咪 OK 啊？咁樣咁通常咧佢都話OK， 眼乾就滴少少啦咁樣。 但如果用阿崔潔彤喺廚房嗰啲方法得唔得啊？ 切洋葱啊， 咁樣得唔得咧？ 刺激佢天然啦啩？ 呢個係一個最天然嘅方法嚟。 嗯、 但係恐防你收唔到喎，你啲眼淚水係咁滴喎，係咪？ 控制唔到呢個。 系啊，控制唔到啦。咁仲有啲，即系我哋成日坊間都话啲咩20-20法则啊，即系等隻眼每用20分鐘安排20秒休息咁啊，个距离咧又远翻少少。 而家个20法则改咗噶，你系做20秒鐘嘅嘢就要唞20分鐘。 所以话你呢个法则我好中意喎，钟哥。 哎，真系几有趣。 系啊，我哋而家要快啲实行呢个新嘅法则先至得啦，系咪先？咁同埋咧，即系充足嘅阳光咧，对佢哋嗰个眼睛咧系好紧要，因为嗰啲 如果陽光不足夠或者係啲好黑嘅地方就望住個 mon 咧，令到我哋隻眼嗰個疲勞嘅情況加劇嘅。咁有機會咧，你又捽眼捽得多，又眨眼眨得多嘅時候咧，令到隻眼咧越嚟越攰咧，咁啊情況個健康嘅情況就越嚟越差咯。 好啊，咁喺呢個時候咧，俾阿小白你雖然係傾電話，唔係好使用對眼嘅，但係都俾你去望下啲遠嘢啦。 好，等我周圍揾啲點嚟望下先。 好啊，唔好咁集中啊，記得。 好集中係一點。 一點啊，拜拜小白。好啦，時間咧將近嚟到早上嘅8:29啊，同大家睇埋天氣嚇。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多雲嘅，早上天氣好寒冷啊，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嘅，今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17度，咁啊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74%。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爸爸妈妈，屋企有啲乜嘢要我帮手噶？等我嚟啦。 陈生，做乜皱埋眉头啊？有冇嘢可以帮到你呢？ 英国有一句谚语。亲人帮亲人，母亲来帮忧愁人。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你帮人，人帮你，大家都是一家人。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彩云村明丽楼六个单位有人确诊，其中三个属于33号单位，两个属于34号单位。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视察之后话，33和34号单位出现垂直式传播，认为全座大厦的33和34号单位住户需要撤离。袁国勇话暂时不清楚传播的原因，但有理由相信和喉管有关，怀疑喉管老化接驳出现渗漏。又话33和34号单位相连，共用分渠和通气喉。有居民话，当楼上冲厕的时候会闻到异味。另一宗确诊个案来自九楼的23号单位，袁国勇话和歌舞群组有关，因为相关个案周围的住户未有确诊，相信和33和34号单位住户的感染无关。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据报将会在下星期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报道话，现年78岁的拜登属于感染病毒的高危群组。拜登日前在特拉华州演讲期间多次咳嗽和清喉咙，他之后承认感冒。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强烈建议拜登和副手何锦丽尽快接种疫苗。路透社引述过渡团队一名官员话，预料拜登最快会在下星期注射疫苗。另外，白宫话副总统彭斯夫妇将会在当地星期五在一次的公开活动接种疫苗。至于总统特朗普会在几时接种就未有公布。他早前话期待在合适的时候接受疫苗注射。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分别是上海的6宗和广东的1宗。黑龙江东宁市新增1宗本土疑似病例，须分河市就再多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内地累积86,777人确诊，81,800多人康复出院。国家探月工程嫦娥5号返回器凌晨携带月球样本在内蒙古四子黄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探月工程嫦娥5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贺电。习近平指出，嫦娥5号任务作为中国复杂度最高、

作曲吴林峰，填词有 T-Rex， 编曲监制都是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许廷铿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女啊，是时候教你揀男朋友的秘诀了。 阿妈俾五个字你，流动工作台。 流动工作台好高噶、哦， 哦，我明白，即系要佢人工高、身材高。 唔系啊，系要好似流动工作台咁样应用喺啲平坦坚实、冇凹凸嘅地面先稳阵啊！ 仲要锁住佢个脚轮， 即系锁住佢，等佢唔好四围玩，增加老公稳定性。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离地工作要稳阵，安全守则要记紧。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 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每段年轻人追梦的心路历程，都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许廷铿、陈卓妍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 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第一集，12月19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1。知道自己找到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叫唐书瑶，而家系中文大学医科一年级生。我喺上一年代表黄仁书院夺得第71届学校音乐节嘅木笛独奏同埋合奏，以及系口风琴小组比赛嘅冠军。而今年亦好荣幸得到民政事务署颁发嘅多元卓越奖学金，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节目认识到我。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黄金战士。有冇幻想过你身边有一啲嘅随身物品，有机会系可以爱嚟拯救世界嘅呢？其实有唔少嘅漫画设定嘅主人翁咧，都会系小学生或者系中学生。喺某一日，唔知点解得到啲神秘力量，而佢哋就系凭住呢啲力量去对付坏人，拯救地球嘅。不过呢一类型嘅故事主人翁咧都遇到同一个问题，就系当佢哋拥有呢啲神秘力量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周街同人讲嘅。今次黄金战士嘅男主角小龙都唔例外，虽然佢身边系有呢一班嘅机械人去帮助佢，但系佢就唔可以俾身边嘅同学啊同埋老师知道嘅。所以呢一班嘅机械人同佢系会闹出唔少嘅笑话。呢一班喺小龙身边嘅机械人咧，全部都系打火机嘅形态。大家当然最认得嘅就会系黄金战士呢一个金色嘅长方形嘅打火机啦。咁另外咧，仲有譬如话透镜战士、雷达战士、时光战士、电池战士、机械战士等等。 一正话同阿崔杰同讲咧，听到两句，我真系想，我觉得系咪应该要揾阿淑梅姐嚟帮手做呢个环节？阿刘国希啊，知唔知正话阿崔杰同讲咗一句咩说话？ 佢应该话佢系嗰啲我未出世啊嗰啲啦。 啊，唔系、啊，佢话我哋阵间系咪讲金电视啊？我唔系讲金电视啊，金电视系以前一本细细地嘅八卦杂志嘅书仔执咗噶啦。今日讲黄金战士， 唔 系 我 啲发 音有啲唔准确啊。 咪戴咗口罩啫，可能 关咩事啊？ 嗱，咁样嘅，我听到黄金战士咧，系有一种陌生嘅感觉嘅。 点解啊？ 咁真系、哦，我睇翻佢1981年咧，我系未出世嘅，真系、 嗯。我都未出世啊。 但系点解你会识嘅？ 因为好多时呢啲咧，一去到嚟到香港嘅时候咧，都起码一两年后， 系啦，咁所以你应该系出咗世嘅。 我未啊，系你出咗世啫，系即系过咗两年。 呢啲争拗我就唔加入啦。 嗱，咁但系 斗世呢啲我唔加入。 唔怕啦，其实个样先系最紧要噶嘛，系咪先？真实年龄并唔紧要，所以其实好似钟哥你 keep 得咁好，系咪啊？你识咁多嘢都冇所谓 嘅。你望住阿 O 讲啊呢句。 阿 O 头先先赞你皮肤靓，系咪先？佢话佢摸过你，觉得你好滑添啊。 哇！ 嗱，所以咧，一个名就睇到啲人。諗緊啲乜嘢？阿崔健同見到黃金戰士就話金電視，我諗阿 O 見到黃金戰士就話：誒幾多錢啊？咁即係可以炒啊咁樣。 幾多 K 金啊？ 幾多 K 金咁樣？ 但係佢個樣係 signature 嘅， 係啊係啊係啊， 就係究竟係叫黃金戰士定黃金俠咧？ 黃金戰士係個電視劇嘅名，即係呢個卡通片嘅名名稱。黃金俠咧就係佢裏邊呢個機械人，佢哋叫佢呢個角色嘅名，佢叫做黃金俠。咁所以係咁樣分嘅啫、 嗯 啊。好啦，咁講返呢一套電視劇呢，當時呢套卡通片當時呢就好多人睇嘅。點解呢？好有一種好想擁有嘅感覺，因為佢裏面出現嗰啲機械人喺、正常嘅時間裏面呢，正話阿梁岳希都講咗啦，好似一個打火機咁嘅 size 嘅啫嘛。咁佢就會喺個主角嘅身邊跳嚟跳去嘅。咁佢平時呢就想隱藏自己嘅身份呢、哦、就變到好似一個打火機咁樣动晒台头啦，咁、当佢要拯救阿小龙系嘛，那个男主角、 啊、小龙 拯救小龙嘅时候咧，嗰、那个变咗个机械人咧，哦，又行出嚟喺佢身边行嚟行去，同佢倾偈可以互动嘅。好啦，咁当啲坏人出现嘅时候咧，佢就可以突然之间变大。咁当然咧，佢里边嘅解释就话咩？穿过咗 彩虹桥， 彩虹桥去咗第二个时空，跟住就变大咗就翻翻嚟，咁嗰啲唔解释啦。 嗰、那个年代嘅彩虹桥咧，同而家我哋讲嘅彩虹桥 唔同嘅， 系咯，咁大吉利事嘅， 即系嗰阵 系 南河 桥啊嘛，南河桥。好，咁跟住咧就变咗个好大嘅机械人啦。咁点解以前嘅小朋友咁中意呢一套咧？就系因为觉得好似哦。我同我一樣咁大啊，嗰個 size。譬如以前睇鹹蛋超人，一個咁大嘅鹹蛋超人，你唔可以同佢傾偈噶嘛，咁大、哦。但係呢個咧，就正正就係、是、原來喺自己手掌上邊可以同你傾偈。 我即刻諗起咩咧？哈姆太郎啊！即 系 细细粒咁样走出嚟啦，佢又会同你倾偈嘅，咁、 啊、 只不过佢唔会变大咯。 系啦，同埋嗰啲系少女啲啦，童话啲啦，呢、這个就即系又系 啲 男仔啲英雄啲咁样，咁佢就可以同你倾偈，搞下笑。咁你譬如你拥有嗰件玩具嘅时候咧，你就真系会代入咗，我就系嗰个男主角阿小龙啦。咁我将件玩具冻喺度，我自己可以同佢倾偈。咁就可以重現翻你睇嗰套卡通片嘅時候嗰種嘅思想同埋幻想啦。 不過喺嗰個年代咧，嗰啲玩具或者嗰啲卡通嘅設定，其實都係多多少少係令到啲小朋友睇嘅時候有嗰個代入感啊嘛。係 啊， 同埋啲玩具就係、是，我買咗翻嚟就學阿鐘哥話齋，真係可以我喺屋企我自己都模擬翻。同個機械人傾偈啊，學佢喺個電視嗰種嘅變形，因為其實變形嘅機構都好簡單， 好簡單嘅啫，即係真係一個盒咁樣咯。 嗱，不過有一個問題啦，因為咧，我記得嗰個阿小龍咧，佢應該係小學生嚟噶嘛，咁佢未成日未帶埋嗰啲黃金盒翻學嘅，點解有小學生可以帶打火機翻學又冇事嘅咧？ 呢、這個又係一個不解之謎嚟嘅，因為個老師冇發現咯， 好多個打火機喎、啊，仲要 老師發現咗咧，咁就會沒收啦。好似之前阿崔傑同講個新聞咁樣啊，廿幾年之後先俾翻你，就拯救唔到地球噶啦。 係咯，咁同埋嗰陣時咧，我就係好似記得咧，每一集咧嗰個套路都係一樣噶嘛，永遠都係。 梗係啦， 係啦，一定係有啲事發生，跟住黃金俠咧就會係唔知點樣就變大咗，跟住就完噶啦嘛。 其實呢個係以前八十年代大部分卡通片嘅一個方程式嚟嘅，都係總之開頭輕輕地搞笑，跟住就有怪獸出現，咁然之後個英雄出嚟就打完拯救地球，跟住好開心完。以前的方程式都是这个的嘛。咁所以基本上呢佢就係又係一個好早期嘅廣告雜誌啊，宣傳商品為主嘅。 我反而想知道，咁你哋咁中意呢套嘢啦，有冇買佢嘅周邊產品？嗰陣時係咪好多打火機都係呢個黃金戰士咁嘅樣咧，黃金俠咁嘅樣啊？ 你呢個問題啊，正正係撩中我嘅傷痛之處。 我就係想撩你啊！ 撩中啊，真係。 我點樣？但係點樣傷痛啊？ 嗱。當年啊，即係喺八十年代咧，呢、這個黃金戰士俾咗我哋，即係特別係香港嘅小朋友啊，有兩個好難忘嘅回憶嘅。係第一個咧，就係、是、好想擁有嗰件玩具，因為正話都講咗啦。如果你擁有一個鐵甲萬能俠咁計啊，嗰、那個鐵甲萬能俠始終係縮細咗，真嗰個好大噶嘛。 係 咁，我哋好想根據呢套卡通片擁有翻一個一樣大細嘅玩具， 原裝大小， 原裝大小好啦。呢、這個黃金戰士當年八十年代出嘅玩具咧。 鄭華羅亞熙都講咗有好多個噶嘛， 係啊， 佢出齊曬嘅， 係有冇放大到啊？ 冇一樣一比一 size 啊嘛，咁我好想擁有，好想擁有啦，每一個，如果我冇記錯啊，喺當時八十年代賣緊七十幾蚊一個， 哦，咁算好 貴啊！以一個當時未有揾錢能力嘅僆細路仔，點樣掠到阿媽買咧？好難，基本上係冇可能嘅。咁、 嗯、 每一次只係望咯，望係冇辦法擁有到噶嘛、 嗯。 所以當其時，如果有一個同學，好似就話羅偉希講話，卡通片裏邊就話帶翻學校啊。如果真實版有一個同學攞咗一個黃金戰士翻學校咧，哇！呢、這個有錢仔嚟噶，簡直係富二代、嗯、啊！嗰陣時冇呢個形容詞啊，一個有錢仔嚟噶咁樣，就會好羨慕欣賞。 誒、嗯，但係咧嗱。不嬲咧，嗰啲主角咧賣得貴啲噶嘛。咁、 嗯啊、 理論上，如果你要買嘅，你買嗰啲配角嗰啲最核突嗰啲，應該平啲嘅係嘛？ 咁啊，差唔多啊，差唔多價錢啊，都係即係六七十蚊咁上下嘅。就算配角嗰啲都 咁啊，一係唔買，一買就買最勁嗰個啦。梗係 大部分都想買一個啦。我好記得我有一次去一個同學嘅屋企，佢買齊曬咁多個。冻晒台头， 好有钱 咯、啊！一个单字走出嚟啊！即系虽然嗰阵时一个靓仔， 好细个， 好细个。 佢净系你净系讲咗声哇， 一个字走出嚟，竟然齐晒咁多个，我几羡慕啊！我一个都摸唔到啊！跟住、你攞嚟玩下啦， 借俾你玩啦， 攞上手， 荼毒你，所以搞到你而家咁样啦。 系啊，而家咁样， 系咁买翻嚟， 跟住摸上手，哇！呢、這个真系。咁當然啦，而家佢又復刻咗啦。咁有啲玩具仲 咩18K 金同24K 金版本都出。 係啦，佢真係話係一個導金版本啊，咁樣令到你覺得。 咁所以細個嗰啲係膠嚟嘅啫，都係。 都係，但金屬金屬，但係可能只係鐵咯。 哦、 但係而家嗰啲話唔係，佢真係叫黃金戰士啊嘛。 係。 真係黃金咯，即係咁樣。 咁而家你有能力啦，你會唔會買咧？ 啊，我又冇買翻喎，我又 竟然 冇買翻。 頭先講到咁咬牙切齒，而家我冇喎、啊。 就冇喎咁樣。不過另一樣就話講話，除咗有兩樣嘢啊嘛，喺當時嚟講，一個就係嗰啲玩具啦，另一個咧就係呢一隻主題曲，因為當時胡偉康唱呢隻主題曲，同埋片尾曲都係佢唱啦，呢隻歌咧係有一個唱到皆知巷聞嘅，個個僆仔都識唱，係唔知點解，呢隻歌我都可以話係令到胡偉康咧。即係名流千古嘅一個作品嚟嘅。 到而家佢開 show 佢都一定唱。 佢都一定要唱啊嘛。咁特別咧頭嗰兩句咧係完全到而家咧都解釋唔到點解當時我未揾翻個填詞人啊。 嚇！ 點解個填詞人要填呢兩句歌詞落去啊？係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一個 鄭國江老師啊？ 啊咁啊，即係打俾阿鄭國江老師啦，問下佢點解烏蠅都嚇死，貓兒都嚇死啊？即係點解會無端端一個機械人出嚟會嚇死只烏蠅？同埋嚇死咗只貓咧，係拗曬頭嘅。 我哋一齊聽一 下呢、這個。 烏蠅都嚇死，貓兒都嚇死，周身機關活不起。是用純正黃金來做你自動變戰士，聰明伶俐，神力更犀利，黑心醜惡奸鬼要迴避。力对抗显本事，不偷懒不食话费事。驱恶魔不许污染此地，境界卡使他不敢太卑鄙，维持治安永打不死，将魔党众扫除。尽力追，尽力追，尽力保护大地，神奇无敌世人知。 好啦，咁啊，问下欧、有冇听过呢首歌咧？ 有，梗系有啦。 你有冇玩过咧？ 冇喎、 啊，炒个黄金啊！ 系啊， 佢都系实际啲，佢都系实际啲。 系啊，如果你玩嗰啲中哥嗰类玩具咧，一系就沉迷黄金战士，一系就沉迷圣斗士星矢、你两样都沉迷嘅话咧。 你未必買到樓啊！ 又唔可以咁講嘅，可能就係因為沉迷嘅時候咧，隔咗一段時間你買翻出嚟，就買咗一層樓咧， 係咪啊？ 不過唔好妄想係唔會㗎，係 啊，咁係好難㗎，好難㗎， 好難 係啊。不過即係有陣時玩下玩具咧，都係一啲心靈嘅慰藉咧、嗯。我今日見鐘哥一朝頭早收到份禮物，心情都唔同啲，心情確係唔同，確係唔同，確係唔同，係咪先？ 咁多禮物收嘅你 咩啊？ 成日都見你收禮物嘅。 呢個係另一個。朋友佢喺嗰间一间玩具公司做嘅， 系又系玩具嚟嘅。 佢每一年都会寄过嚟咁样， 系啊 ，V V V V V I P 先有噶， 冇咁普通啫， 系咪啊？ 即系开心过圣诞啊！ 系啊，大家开心心咁咧。 好啦，嗱，有人开心啊，有人唔开心。乜嘢人唔开心咧？老师啊，辛苦了啦。嗱，依家差唔多到年尾啦，咁啊，原来咧，今年咧好多老师都视像学习啦，咁啊，要透过视像去同啲老师去学生去上堂。有啲小学老师咧。就抱怨啊，咁啊抱怨乜嘢咧？唔少學生咧就邊上堂邊打機，咁啊點解會知道咧？原來咧啊喺呢個視像平台嗰度呢啲學生咧出龍溜，點樣出龍溜咧？佢 cap screen 咗自己咧好認真上堂嗰個樣，跟住擺咗喺嗰個 Zoom 嗰個應用程式嗰度，跟住個老師都覺得奇怪啊，出傑同平時都係乖學生，但係佢乖得嚟都會眨下眼噶， 點解唔喐嘅咁？ 佢十几分钟都唔眨眼，正所谓讲大话唔眨眼就系呢一啲啦。啊，跟住老师啊踢爆咗呢个学生啦，跟住就即刻问佢问题。喂，崔杰彤，啊，究竟咧六乘四系等于几多啊？咁样， 系， 崔杰彤冇回应啊， 唔喐， 冇回应，系啊，动也不动咁样就知道咧，原来啊佢哋系即系叫做曳啦，即系在家原先叫你上堂嘅时间你就开咗一个游戏机嚟打或者玩紧手机， 所以就话咯，有时候咧。唔好咁懶啊！ 嗯、 即係我唔係講個老師啊， 係個學生。出貓都冇咁懶。 你點會係 cap 出貓？呢啲唔算出貓。 叫做咩啊？出龍溜啊？ 係出龍溜。 你點會 cap screen 擺張靜止嘅相喺度呃人先得㗎？係。你勤力少少，你預先拍自己一段十分鐘嘅 video， 好似聽書咁樣，你將嗰段 video post 上去，咁你咪會喐緊咯。不過都係唔啱嘅。 係啦，呢啲都係曳嘅，咁啊要唔啱嘅行為嘅。咁阿 Kitty 講嗰啲出貓就再嚴重啲一個。行為啦，即係講到考試啦，即係依家我都係講緊個老師喺度一路講課，咁啊原先其實老師都好辛苦，一路喺度講緊，譬如中文咁樣，廉頗論雙魚咁樣一路講啦，講講下咧又要停一停，又要撳下啲學生係咪專心，跟住又要問下。啊，廉颇系点样噶？论、双鱼系点点点啊？咁样啊嘛，即系跟住就要问，跟住啲学生咧回应唔到咧，佢又要再讲，变咗咧，其实今年咧可以话系新常态啦。但系对于啲老师嚟讲咧，今年咧2020年咧系最艰难嘅一年啦。我有一个老师嘅朋友咧同我讲啊，即系早排即系叫做疫情冇咁严重嘅时候，大家都会食下饭啦，咁样倾啦。咁佢话喂阿 O 啊，你依家咧都会摆下啲片上網啦，咁以至頭先我哋喺 Facebook 都會開 live 啦，喺呢個即係有個晨光瓊天大飯店啊，鐘哥瓊天大飯店嗰度仲會即係有啲片咧，大家可以睇下，順便 share 下啊嘛，係咪先？ 大家不妨支持 like and share， 係 like and share 啦，係啊。咁啊，去咗一個剪片嘅年代咧，我呢位朋友做老師咧，佢話：哦，有冇興趣我教下你剪片啊？哇吓，点解？跟住咧，嗰个老师嘅朋友咧就讲话：我日日都要剪片噶，剪几条添啊！咁样，哇咁紧要？ 老师佢系， 系啊， 但佢唔系一个剪片老师，佢只系一个老师，但系要剪片。老师， 因为咧原来好多教材咧，佢唔会俾嗰个叫做权限你啊，去俾你摆上去网上做网上资源啊。边个老师咧就要以意创造，将一啲文本嘅嘢咧。可能影咗某一啲相，跟住再加一啲自己畫出嚟嘅 AI 嘅 logo，跟住咧再剪片，再將佢動畫化，哇！諗到都覺得認真啊，大製作嚟嘅喎呢啲。 喂，但係剪片真係啲時間可多可少嘅喎。 係啊， 你可以隨時幾分鐘剪完，又或者用幾日都剪唔完嘅。 係啊，我就同嗰個老師朋友講：，喂，咁好啊，咁你開埋自己 YouTube channel 咯，還掂？ 靠剪片咯， 靠剪片咯， 還掂都係靠剪片揾食啦。啊，估唔到舊時啊，做老師啊，諗住篤下個 PowerPoint 或者有個嗰啲叫做指住啊教下就 OK 嘅啦嘛，點估到今年？大家第一样要学的就是学要剪接咧，咁样咯。 阿朱杰同你有冇进步到啊？剪片？ 我冇啊，我都要找你个朋友教一教，开咗一条新嘅血路啊，老师。 你嗰、那个吹尘厨房，你而家都要自己剪噶嘛？ 我要自己剪，但系我嗰啲都唔系好靓嘅，即系如果要即系执整咧，大把嘢要学嘅呢一样嘢。 啊、萬事起頭難，慢慢來啦。 係 啊， 啊，會啦。好啦，唔該曬， 好 ，thank you。就嚟去到早上九点钟啦，室外气温而家14度，相对湿度76%啊，特别要留意嘅咧系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咁啊最高气温咧大概会去到17度，出面都系凉嘅，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记得。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17日系一年嘅第35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4日。1903年12月17号，莱特兄弟驾驶自行研制的飞机飞行者一号飞行，虽然不是进行航空器飞行试验的第一人，但是仍然被誉为现代飞机的发明者。1867年出生的威尔伯和1871年出生的奥维尔两兄弟，早年的生意和印刷机、自行车、汽车等等有关，为他们的机械技术奠定基础。他们利用自制的小型风洞进行大量实验，设计出更高效的机翼和螺旋桨。莱特兄弟对人类航空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12月17号出生的朋友属于务实派，面对任何事偏向从实际方面入手，会倾尽全力处理眼前的事。由于过分现实，想象力和幻想力会变得特别迟钝。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面对既要创新亦要实在的发明工作，会不会是一大挑战？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飞得高一点，到底是想望得远一点，还是只是好高骛远？ 过海咧，交通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咧，排队浙江街；而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交通都仲系正常嘅。咁不过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就有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9:06，投资 O2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联储局一如预期嘅维持利率不变，投资者咧继续观望新一轮嘅纾困方案咧喺美国嘅国会啊谈判嘅进展啦。美国咧三大指数啊，道指咧要跌啊，跌4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3点，连续咧两日创咗收市嘅新高啊吓。美国个市方面咧就有升。 升有跌啦。至于隔琴日嘅港股咧，都升得几靓仔下，升253点啊！有冇机会啊？喺星期四嘅早上咧，再带领恒指再升下咧，转个头你未会知道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早晨啊！喂，今日咧，我哋呢个环节咧，请嚟阿伟仔啦。早晨啊，伟仔。 系早晨啊，两位主持，阿柯 Kitty 你好。 你好啊，伟。 你好啊，咁啊，问下你啦，因为今年啊，其实疫情嘅缘故，咁啊，做饮食业都真系百上加斤啊，咁样咁啊，我知道你咧有一个车仔面嘅生意啦。其实由年头到年尾，你自己啊，作为一个车仔面嘅老板，个心路历程究竟系点样嘅咧？究竟几时封，几时唔封？同埋啊，究竟系咪食西北风咧？咁样咁啊，交俾你分享一下啦，当中都是可以鼓励到好多年轻的创业家或者年轻的创业者得到一些启示，究竟喂做食是不是真的没得做啊，在疫情之下，咁交俾你分享一下啦。 Hello， 你好。其实呢做车仔面我都是做了3年到啦。咁但是你话疫情嚟讲系咪好大影响，系绝对对我哋飲食业嚟讲都几大影响嘅。咁我仲胆粗粗咁喺7月嗰时开多间分店添。咁跟住之后呢件事就都有啲头痛嘅。因为嗰时呢系因为第二波爆发咗之后就静咗落嚟啦。咁我就諗住出去搜罗下啲平嘅铺头。咁要搜罗完之后呢就跟住就爆咗第三波疫情啦。第三波疫情之后咧，跟住之后咧，我开张嗰日咧就全面禁止堂食添。咁所以咧，真系你头先欧 Sir 都话系咪百上加斤？系啊，绝对系百上加斤嘅。而家呢个逆市咁样做饮食嚟讲，好辛苦啊。同埋即系突然间又封，突然间又话要禁堂食啦，突然间又限聚令啦。所以虽然车仔面对我哋讲限咧，其实都唔系话太大影响，因为多数嚟食面嘅都唔会十几个人嘅，可能两个四个咁样。但系都有影响，都一定性嘅影响咯。 但系外卖帮唔帮？到手咧，因为我见好多餐厅都即系转咗做外卖或者喺啲外卖平台嗰度挂单咁样，咁可唔可以又帮翻少少咧？ 一定会有少少帮手嘅，一定有少少帮手，但系即系最主力，其实我哋如果真系净系做外卖嘅话，我哋就唔使设位我嚟做堂食啦，谂住就堂食先系一个主力嚟嘅。但系而家变咗系咁样，你唯有靠啲外卖平台去帮我哋手，可唔可以有多啲生意去维系到我哋？唔好讲赚钱啦，真系平衡开支已经好好啦，真系。 咁阿伟，我想将条时间先褪翻前啲啦。其实早嗰一两年做车仔面生意，系咪都相对顺风顺水一啲咧？系今年先比较棘棘地，定还是唔系啊？其实啱啱创业嘅时候咧，都遇到一啲难处嘅。譬如可能compare with 其他嘅车仔面铺，花款可能唔够多，定还是系花款太多？因为花款太多同花款唔够多系好两极噶嘛。有啲朋友觉得哇，其实够专就得噶啦，但系咧有啲又觉得哇，唔系嘅，我入到去咧，总之剔嗰张纸仔咧，最好有2000样嘢可以剔嘅咁样，咁但系2000样嘢，咁你入货要控制啦，第二咧就系个成本要 control 得好啦，第三个定价啦，个食材嘅操控啦，唔系每一样食材买完翻嚟，一个礼拜卖唔晒都可以等下个礼拜再卖噶嘛，有啲食材系有限期嘅，呢一啲可唔可以再叫做喺 operation 啦或者实践上边多啲嘅一啲提点俾我哋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究竟啊，原来你以为开车仔面，正所谓食神话斋，系咪先？阿萝卜有渣失败，系咪先？啊，呢、這个咖喱咩鱼蛋唔够浓啊，失败冇鱼蛋味咁样类似，点样可以深入啲同我哋分析一下咧？ 其实咧，你话车仔面咧，就即系好多款式啦，大家都食过车仔面好多款式，但系其实好多料咧。我就自己用翻少少叫貴少少啲嘢嘅，因為其實你自己食落肚，同埋你賣俾客食，要憑良心去做。 係， 即係有啲人哇食完好口渴嘅，咁我同你講係即係有啲可能味精傾唔得齊，咁所以我就自己就好盡量去避免呢樣嘢嘅。咁你話點樣去備貨咧？其實我就真係唔會揀好多好巧料嘅嘢嘅，即係譬如即係正常車仔面有嘅嘢，我都基本上有。你話突然間會唔會整個花膠啊、鮑魚啊，即係嗰啲我就真係唔會，因為其實我由到尾，我覺得一碗車仔面就我哋童年食嘅車仔面就係一碗車仔面，冇特別花巧嘅嘢入邊嘅，有兒時味道嘅車仔面嘅感覺，我就覺得 O K 噶啦。咁你話辛唔辛苦？啱啱入行嗰陣時候，我係落去學咗半年，我先至去正式去做落手落腳煮嘅。 咁其實我落第一次落去做咩呢？我係落去拉茶先嘅，即係茶茶檔做拉茶啊、沖檸檬茶啊、奶茶先嘅。跟住做咗3个月咧，先至入廚房去整嘢嘅。咁、所以其實一定要系得咯，同埋你一定做食咧，一定要系亲力亲为，即系唔懒得，你先至可以做到咯。同埋有啲嘢做食有啲辛苦嘅，要同啲嘅其实想入行嘅朋友都想分享一下，坚持地好惨嘅，因为如果打风，你嗰日冇生意，你就要追翻之前嗰日做。 哦， 即系呢样嘢就系其实好困扰，一件事啊，打风喂正，我哋打工仔，哇唔使翻工啫，打麻雀。但系我哋做食，即系我做铺头嗰啲，唉死火啦呢次，点今日开唔到？咁点咧？人工又要照计翻俾啲伙计，铺租佢唔会话因为打风而唔计你嘅，系喂，而家系电费唔使交嘅啫，水费。咁其他所有嘢都要开支，但系我哋今日仲冇生意做，咁我听日我点样从即系会突然间追到 double 嘅数咧？冇噶，即系你已经即系搵少一日就搵少一日噶，所以其实做食有即系开地铺啦，系有呢种压力喺度咯。 成日都听人讲咧，话做食嗰条数啊，即系嗰个成本系好大，咁跟住你赚翻嚟嘅钱都大啦，咁但系你减翻出嚟，即系剩翻能够袋落袋嘅咧，又唔系真系好多，咁到底呢个系真定假嘅咧？ 真嘅，真嘅，因为其实你灯油火蜡啦，你食材啦，人工啦，咁其实你好简单，你净系卖碗面，咁我当我哋卖碗面30-40蚊咁样，其实佢赚得几多啫？我俾尽你10-20蚊好冇？咁其实。已经20蚊，我哋谂下一碗面先赚20蚊，又好难做嘅。其实我都喺度，同埋你啲食材，我而家呢个疫情咧，我系赌多过卖嘅，即系啲嘢抌啊。因为其实有啲人唔嚟，咁我又整咗喺度，咁咪你唔可以俾啲太隔夜啲人食噶嘛啲嘢。咁所以我系抌咗佢，咁就宁愿。即係 keep 到個食物嘅新鮮，希望啲客嚟到係，哇唔得喎老細，你啲嘢臭嘅，咁就死火，就唔會有翻頭客㗎啦。 嗱，聽到咧，即係外邊嘅環境聲都有啲緊急信號出嚟啦，咁啊真係有啲告急牌啊，啲食肆間間都打㗎啦，唔係淨係阿偉打啦，咁不如咁啦，下一集啊，我哋再同阿偉啊講下窮則變，變則痛啦，究竟有啲咩嘅叫做新常態，自己要適應，同埋諗下啲新計仔，可唔可以咧透過唔同嘅平台吸下客啦。下一集咧，我哋呢个环节咧，再请阿伟讲下啊，究竟做食肆有啲乜嘢新招数咧？ 好，唔该晒你。 是昨日片段，以前变得依稀，别再为我附送着太多心机。其实以前无味，别记住当初的势利，是我没法像戏内那些主角，为你为爱扬气力也都花光，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出生走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为你奉献极厌倦持续工作，受你限制亦接受你的啰嗦，其实我极无助，就似在高空中跌堕，是我没法受爱情那些束缚，亦再没气力去做你的担当，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就放尽许怨恨，其实繁厌了觅寻，觅寻爱与恨是恶运，请不必一再质问，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你就当是我没法胜任，其实繁厌了就来任由爱变恨是恶运。 早晨时间9:16，听见有 Pandora 嘅非理想爱人。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 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又系小白嘅电话，小白。 早晨啊，钟哥，早晨，崔杰堂。系啊，我头先咧，即系听到阿伟咧，即系嗰个访问失败奶嘅嘉宾，都喺度讲话，佢哋都好靠一啲外卖嘅平台咧，就帮佢哋手嗰个嘅生意嘅帮忙啦。咁啊，而家咧，我真系发现啊，无论系任何人都好啦，我哋用电话一定多噶啦。不过我哋都面对一个问题，就系要好有耐性。边方面咧？当我哋用电话嘅时候，有冇发觉，无论系网页定还是嗰啲 app 咧？好多廣告，咁呢啲廣告咧，即係出嚟嘅時候嗰個方法咧，層出不窮啊！咁啊，有啲嘅統計就話到咧，其實市面上咧有超過六成嘅 app 咧或者網頁咧，佢哋喺瀏覽嘅時候或者使用嘅時候咧，都係會有啲廣告彈出嚟嘅。咁佢分咗幾個唔同嘅步驟嘅，或者幾個唔同嘅方式咧，去到彈嗰啲廣告出嚟。第一個就係、是、飛咗出嚟之後咧，有個 Windows 飛出嚟啦，然後你就可以撳個交叉。咁呢啲大家就會覺得。啊、都可以接受，咁你飛出嚟可能左一左住我一兩秒，掩掩養養，跟住我又揾到個交叉掣撳一撳，咁都 OK 啦。咁你都要維生嘅，咁我又用你個網頁， 好多都揾唔到個交叉㗎而家。 係啊，你知唔知有啲衰到咧？佢直頭咧，嗰啲公仔同個交叉咧，個 color 融為一體， 融為一體， 保護色嘅個交叉係保護色的、 啊。你用電腦，你用電腦睇都還好，個屏幕大啲。 係啊， 如果你用手提電話睇咧，就真係。窄细啦， 跟住佢又好细粒，咁 你 手机一揿咧，就变咗好似 high 咗入佢个广告度，再睇多啲啦。 我就系经常都遇到呢个问题，就系、是、佢个交叉咧就会走添啊！你有冇见过？个交叉跟住个广告会走啊！喂，咁你点啫？你要捉住佢捉迷藏咩？捉伊恩咁，你一揿揿落去，唉，揿错咗。 即系佢就系惊，佢就系惊你揿唔中啊！ 系啊， 亦都惊你去 cancel 佢啊嘛！正所谓咩啊？即系你有张良计，我都有过 场。我有过场，系、 你捉我笨咁。 系啦，嗱咁嗰啲已经系其中一个咧，我觉得都几黑人憎嘅一个卖广告嘅方式。 都系直话崔健同嗰句讲嗰句，你又冇咁讲，人哋都要搵食。 系啊，都系搵啖食啫。 啱啱嘅，咁我都话啦，我应该训练多啲我嘅耐性先得，因为对住呢啲 app 同啲广告咧，有阵时个耐性欠奉咧，我就一嘢熄咗佢。 有一啲嘅网站或者分享平台咧，佢要另一个服务俾你噶嘛。你俾多啲錢啦、 啊，哦係啊， 你俾多啲錢，我咪唔使俾 走廣告 咯，係你可以俾多啲錢啊嘛。 嗱，鐘哥你會唔會俾先？同埋啲 乜嘢 嘅 網站會唔會啊？梗 唔會啊！但係嗱，好啦，出奇同埋啫，喂，人哋都維生啫。 我最多辛苦啲，揾翻個交叉出嚟撳落去嘅啫。 係啦、啊大家都有大家嘅方法啦咁啊，仲有啲唔同嘅叫做方法咧 ，flash 嗰啲嘅廣告出嚟嘅，有啲咧佢就一個好大嘅屏幕，你個 mon 已經細噶啦，佢就再嚟一個咧同你個 mon 差唔多 size 嘅，就焗住你可能睇五秒或者睇十秒嘅，咁呢個咧就真係好訓練你個耐性啦。咁通常啲人因為佢冇掣感嘛，你硬要食嗰五秒或者十秒嘅話咧，大部分人都係試下沉定自己，等嗰五秒或者十秒，但係咧發覺大部分人咧其實係唔會睇嗰個廣告嘅。即係佢只係會等個廣告，佢會睇個 countdown 五四三二一，然後等個 countdown 出嚟即刻撳掣， 即係特登將人放空咁樣。 冇錯啦，嗱，我又問你兩個，你哋會唔會睇嗰個廣告？嚟嗰個洗頭水廣告，定係賣呢一個皮草嘅廣告？你哋會唔會知咧？ 我其實我又真係會睇嘅，小白，我估我都係比較另類。 你當睇電視咁樣， 我當睇電視，唔係我幾中意睇廣告嘅，係、因為我大學嘅時候我係有收廣告嘅、所以我都幾留意而家啲廣告，其實佢會用啲咩橋，用啲咩人咧，我都會睇嘅，係、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即係重重複複都係嗰幾個睇嚟睇去都係嗰個咧，咁你梗係會放空唔睇啦。但有時譬如佢一彈出嚟頭嗰兩秒佢好吸引咧，有時譬如佢話佢五秒就可以撳走噶嘛，我會超過五秒我。繼續睇埋落去嘅，即係有啲廣告我都會想睇嘅，即係睇下佢賣咩產品或者佢條橋係度成點咯，或者 我好簡單嘅啫，我就係正話阿小白講嗰類啦，嗰、那個交叉一彈出嚟咧，即係話佢可以 skip 嘅時候咧，我就撳噶啦。所以咧，但係咧，我通常呢個做法咧就係九成九都會用呢個做法。咁另外嗰零點一係點解唔撳咧？如果嗰五秒鐘吸引到我，我就睇咯。吸引唔到我就撳噶啦。不過大部分都吸引唔到啦，所以我咪撳咯。咁所以亦都係另一個體會啊！奉勸咁多位即係廣告從業員啊， 頭嗰幾秒好緊要， 頭五秒係最重要嘅。 咁頭五秒點樣先至可以即係令到大家嗰個眼睛放入去咧？ 好簡單啫，用翻正話同你講電話嗰、那個，你可以令到男士眼睛聚焦一點。 跟住斗鸡啊！成日聚焦一点， 咁就得噶啦。咪即系话佢嗰度讲到明， 啊這個商品好那些啊。 嗱咁啊，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话可能会遇到一个叫做耐性嘅问题，一个挑战啊。咁但系佢哋咧亦都坊间有好多唔同嘅调查咧，就话到喂，原来而家除咗呢啲广告之外咧，有啲人咧甚至乎会除咗系即系睇呢啲广告之外咧，仲会买嗰啲 app 嘅。咁买 app 咧又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好啦，咁佢哋嘅做法咧系点样咧？通常有好多 app 叫做试玩嘅，大家都见过啦。即系可能咧，我俾一啲嘢俾一个软件你，呢个软件系某一个功能嘅。咁但系佢啲功能咧。每一樣嘢咧，就好似有啲玩具咁樣啊，即係你買咗個 BB 玩具，但係佢原來仲有啲 BB 尿片啊、BB 奶樽啊一 set 嘢要你買嘅，咁佢就好似用呢啲 app 就用呢啲方法咧，慢慢滲下滲下，就等你免費開放俾你先，用啲又冇得用啲嘅時候咧，可能開頭咧會逐樣逐樣收錢嘅，係啦、然後咧佢就會耐唔耐又會彈一個即係嗰啲視窗出嚟就問你啊，其實你成日都逐樣逐樣買啦，你會唔會考慮？成嚿嘢，例如$100或者$50， 買齊曬佢， 買齊曬佢，然後你就永遠咧都可以用。而且我哋每一次再 update 嘅時候咧，你都可以繼續咧可以用到我哋 app 嘅。你哋會唔會去買呢啲 app 啊？都係崔傑同講嗰句，人哋都係維生啫，係咪？ 唔係咁，我都要維生嘅，我唔可以倒水咁樣係咁俾錢人哋賺嘅。係啦，嗱，我唯一一個俾錢嘅咧就係頭先鐘哥講嘅咯，剪片嗰個咯，喺手機度可以剪片。 嗰啲就真係你工作上需要。 你就算話美圖嗰啲咧，我都忍手噶。雖然我都好想執相，即係執得靚。 我成日覺得嗰句，你係美嘅，唔執都美嘅咧。 都 係 嗰句啦，我美唔使搞咁多嘢啦。 美圖嗰啲好多時候有水印嘅喎，你唔俾錢。 係啊，所以你咪要 crop 咗佢。你影相嘅時候， 不如美。 影相嘅時候預鬆啲嘅啦，等佢 crop 翻個頭，你唔見好多 close up 嚟嘅咩？係啊，咁其他嗰啲我就好少俾錢。 嗱，我就好簡單嘅啫。我第一日即系我第一次见到我已经唔用啊，咁我以后我就唔使帮你买咯，我直头唔要啊，唔要咪冇嘢咯。 系 哦，话 每次阉啲都几金噶，大佬 都唔接触佢啊。 系啊， 系啊，我都觉得每一次咧，如果几蚊，我发觉呢个 app 咧用咗几次之后咧，如果都仲系要俾几蚊先至满足到我咧，我就会索性卖咗佢嘅， 一就一次过俾晒。 系啦，冇错啦，一次过俾晒，因为佢哋嗰啲 app 咧好多时都讲到明噶。如果你今次你可以一次过俾晒钱嘅话咧，例如我有啲 app 讲紧系都成百几$200嗰啲我都会买嘅。买完之后咧，佢真系同我讲嘅，你以后无论遇到啲乜嘢 update 嘅，或者入边佢哋嗰啲叫做工具咧，你可以揿翻个掣 download 翻，然后全部就唔使俾钱噶啦。 好，明白，唔该晒小白，咁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先？ 喂，早晨啊 ，Kitty，早晨啊，各位听众，我系即喺度咧，要预祝大家咧圣诞快乐啊！ 系咁快，仲有成个礼拜噃。 吓，过成个礼拜都要预祝噶嘛？其实咧，乘乘机机就系提下大家啦。快啲去买啲一个圣诞礼物啦！ 系， 唔好以为今年咧冇晒啲 party 就算啦。嗱，今晚8点咧就有议事论事啦。咁而家咧，即系其实我都同啲议事论事嘅同事倾过偈咧。以前咧都可以咧，问下这方面又问下那方面，但系而家咧个议事堂咧，变得咧即系一面倒。 系， 究竟佢哋做节目有冇相对嘅困难咧？我今晚就要睇下啦。咁去到咧呢一个咧。日常8点半咧，咁我哋可以留意翻啦。日常8点半咧就区区小节啊， 系去边区？ 今次咧就会讲牛池湾乡。系啊，去牛池湾咧，大家都知啦，系咪啊？喺呢个彩虹站行出，但系嗰度有个乡嘅，你又知唔知咧？ 我真系唔知啊，牛池湾我自己都比较陌生啊。 我只是知道那个文娱中心的嘛。 是啊。 究竟那个区里面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那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了。另外呢，讲什么讲什么呢，就银器文化。喂，你以前喜不喜欢买些银手链啊这样的？ 咦，我家人很喜欢买给我的。即是小时候呢，是啊，又会买些玉额仔啊，跟着买些银手链啊这样都会。 是啊，跟着完之后呢，那一段时间呢就要买那些洗银水的嘛。 是啊。 是啊，嗰时咧有一个传说咧，就话咧，如果你撞瘀咗啊，或者肿咗，即系僆仔最冚咗额头啊嘛，咁啊攞个鸡蛋碌嘅时候咧，就攞个银咧，就摆去插入个蛋网度啦，咁跟住碌完之后咧， 只蛋黑咗嘛。 唔系，个银啊，个银黑咗，佢黑咗啊，话吸咗你淤血出嚟，有冇听过啊？ 我有听过啊，我应该系有试过添啊，即系摆个一蚊银入去，但系一蚊银系银嚟嘅咩？ 诶，五毫子，即系其实佢睇佢含银量有几高啦。咁但系个问题， 发音好准确啊。 吓，原来咧系呃人嘅。 啊，系咩？ 系啊，我试过咧，就咁样冇碌嗰啲淤血咧，就咁样个银咧摆落去咧，佢都会变黑噶。 哦， 因为咧，呢、這个蛋黄有硫磺啊嘛，咁咧，你嗰个咧就变咗个硫化银咧，就系、是、黑色嘅。 哦， 系啊，咁样咯。咁但系咧，今日咧就会讲下啦、啊，究竟呢个银器咧又点样咧？咁吓，咁啊揾咗啲银器嘅店主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嗯， 咁啊，即系不同嘅特色啊，同埋配搭方面系点样嘅？ 系 系，咁啊好啦，跟住咧就去到夜少少咯噃。就是九点半啦，悠游在四方就有不一样的加拉帕戈斯啊， 系 咁咧就两年前咧，蒙特一家人咧就去到呢一个咧加拉帕戈斯群岛嗰度啦吓，咁、事隔两年咧啊，佢哋冇订去，咁咪旧地重游啊， 嗯， 系啦，咁就喺嗰度睇，哇！不过咧，你谂下一家人咁去一啲咩群岛嗰度咧，见到嘅唔系 shopping 啊，唔系食嘢啊，而系见到咧企鹅啦，系啊呢啲好大嘅蜥蜴啦，等等嘅嘢啦吓，咁啊仲会咧去睇下呢一个咧。火山的威力喎、哦，跟住咧就走去出海啦。咁出海如果你都系谂住喺个游艇嗰度晒下太阳啊，饮 下 香槟嘅啫，系啦。佢哋就去咩咧？寻找呢一个双吻前口腹唔知乜嘢咁样嘅一啲讲都唔识讲啊，嗰啲咁样嘅奇怪鱼类啊。 哦， 系啊，咁所以 讲都唔识讲，佢出现咗形形得噶， 唔知喎、 啊，经过咗都唔知道系佢。 系啊，即系你一个黑影咁样经过，可能就系咁噶啦。咁啊，跟住咧就会咧教大家做下你成日都做嘅嘢啦。 咩？ 喺屋企健身。 哦， 系啦，就会又揾一个教练咧 ，Ocean 啊，咁咧就教大家做一啲简单嘅动作，锻炼下上下身啊，唔同部位肌肉，尤其是男性啊，因为男士好奇怪，成日去到咧举铁咧都系练上身嘅，搞到咧上边就好澎湃，下边咧就恩挑鬼命咁， 上重下轻， 系啊，咁样即系俾人一扫脚咧跌低啦嘛， 嗯， 吓。好啦，跟住咧就睇下呢一个十一点啊，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啊。 嗯， 今次呢个题目咧就系、是、禁色三岛由纪夫啊。 哦， 咁啊，三岛由纪夫咧就成日都听过佢个名噶啦。 系， 咁咧佢系一个咧就好出色嘅小说家嚟。 嗯，呢、這个战后文学大师之一啊。 系啊，咁咧佢咧就啲文学咧就有一啲咧，唉，悲剧性嘅幻灭美学啊。 嗯， 啊，咁咧就。大家咧就系、是、譬如讲到咧佢嘅作品咧，就会有《禁色》呢本书啦。咁、究竟咧呢一、這个三岛由纪夫嘅美学系点嘅咧？今晚咧就可以咧睇睇呢一个文学放得开，同大家一齐放开呢个《禁色》啦。 好啊，唔该晒 ，Kason。 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话：喺紧急使用权下接种未经注册疫苗，药厂可以免除责任，系国际做法。但英国、美国同加拿大等欧美国家政府会设立疫苗赔偿基金，一旦发生同疫苗有关嘅严重事故，会作出赔偿。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这种对药厂的保障条款不是新事物。据以癌症药物为例，过往亦都曾经对危急病人试用未经注册的新药物。他说不是药厂要提供药物，而是政府要求用。而由于注册需时，如果情况紧急，要等到药物注册，病人或者会死亡，因此要保障药厂。 他又说，欧美国家已经陆续接种疫苗，相信到香港有疫苗的时候已经有更多数据可以参考。他认为市民不用担心，三款疫苗都有好处有不好处，但一定要快接种，减少感染，最重要令经济活动恢复正常。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组织干事石佩贤说，外佣宿舍环境挤迫，传播风险高，建议政府可以提供宿舍，例如度假屋或者隔离酒店，保障外佣同雇主。石佩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少外佣对非常担心，上一波疫情的时候已经是反映外佣宿舍质素差，15-20人逼在几百尺的地方，一旦有人感染，很容易全部中招受感染。他说，上一波疫情之后，有中介公司怕感染而停做宿舍业务，有些外佣只能够入住环境更加差的私人宿舍，一旦感染更加难以追踪。当局今日起为外佣安排自愿检测，他说由于资讯不足难以评估反应，但有外佣反映雇主经常接待朋友回家，隔两三日就在家搞派对，反问为什么是外佣成为高风险群组。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01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比上一日减少，但连续两日有过千宗感染，累积46,453人确诊。新增的病例中，993宗是社区感染，21宗由境外输入。首尔单日有423人确诊创新高。官员说，如果确诊病例持续上升，当局会毫不犹豫将社交距离措施提升至最高级别。另外，南韩单日再多22名患者死亡，累积死亡病例634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总统当选人拜登应该继续以关税作为筹码向中国施压，令中国继续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又说北京在落实协议方面部分做得相当不错。莱特希泽接受路透社专访，认为拜登应该坚持促使中国执行协议，运用争端解决机制去消除冲突。他说，拜登政府如果放宽对中国的关税，将会被视作美国并没有认真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将会在下个月20号宣誓就职的拜登曾经说，认为第一阶段协议失败。他今个月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没有计划立即采取行动改变协议，或者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星期初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2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11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3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7.5，升6蚊。云想科技系报6.98。阿里巴巴256蚊，升5蚊；美团284.6，升5.2；安踏体育109.7，跌2.3；中国移动44.2，跌2毫；药明生物87蚊，升5蚊；信义光能13.4，跌5.4；友邦保险90.4，跌6毫；小米集团29.65，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38，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3，人民币6.531。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221， 澳元对美元 0.75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789 点，升31点。港金现价报17,24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77美元，卖出1,86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啦，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啦，近住圣佐治大厦咧都系比较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同埋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十分定满分？你觉得波胜同 M K 妹夹嘅指数有几多分呢？ 五分，你好似好文静咁样咧，就会被 M K 妹恰咯。永远得佢闹你，然之后你就唔出声，或者你氹唔到佢咯。我觉得我系 M K 妹最后一滴血阿蓝，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 香港浸会大学交响乐团年度呈现，由指挥潘明伦带领，火拍钢琴家李嘉玲及香港巴罗克新乐团倾力演奏精彩乐章。 演艺盛会，香港浸会大学交响乐团周年音乐会，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多人都喜欢听音乐，但是你对音乐的认识又有多少呢？今日同大家讲下蓝调 blues， 它起源于19世纪末，蓝调都可以区分为不同的风格，例如是乡村蓝调、城市蓝调等等。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更加逐渐发展了有快慢节奏的蓝调摇滚。讲下蓝调的音乐定义，在1930年代，12节的蓝调就是蓝调的标准了。不过除了典型的12节蓝调之外， 其实都仲有八节蓝调同埋十六节蓝调嘅形式噶。而基本嘅节奏咧就分为四拍四，即系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咁样数，又或者系两拍四，即系一二一二咁样数。喺旋律上面，蓝调咧就用咗大调降三个、五个或者七个半音嘅方法嚟到演绎啦。听咗咁耐，除咗听音乐，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 晨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侧边啊打咗电话俾阿 Auntie Cassie， 早晨。 你好。 咁啊今日朝头早你系谂住点唱俾边一位嘅咧？ 我点俾阿 Ryan， 我契仔。因为佢咧就移民加拿大，同去会佢个女朋友。系、啊，因为佢哋有好多 planning， 准备、即系佢哋嘅人生第二步咁样样。 咁啊有冇啲特别嘅祝福或者寄语俾佢咧？ 我祝福佢哋。两个咧喺加拿大嘅生活咧系越嚟越美好，大家就越嚟越相爱，创造佢美好嘅人生。 系咪已经过咗过去噶啦？而家佢 系啊，佢12月11日嗰日走咗噶啦。 系咁啊，而家喺加拿大都一样听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啦， 系 咪？ 系啊，系啊。 咁记得叫佢听翻呢个节目重温，知唔知啊？ 知道。 有啲乜嘢歌咧想送翻俾阿 Ryan 听啊？你 我希望佢同阿 Ryan 同埋。Samantha 咧係每天愛大家多一些，所以我想點一隻歌叫做《每天愛你多一些》俾佢哋嘅，祝福佢哋。而每過一天，每一天，這醉者，便愛你多些，再多些，自滿些。我發覺我最愛與你編寫。 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催神厨房， 今日催神厨房想分享嘅食谱就系风琴焗薯啦。仲记得上次我整呢个风琴焗薯，影咗张相摆上网之后，就有好多人问我到底点整噶？因为呢个风琴焗薯个样实在太吸引啦。今朝就等我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咁简单嘅食谱，仲可以因应你嘅喜好而加入唔同嘅味道添。 呢个风琴焗薯个样咧，的确系吸引嘅。 哇， 好靚啊！ 係咪？我啱啱俾阿 O 睇。 喂，你真係相機食鮮呢下嘢真係。 嗱，呢個真係相機食鮮。 有冇執相？ 呢、這個冇執相，冇得執相，佢真係一片片嚟嘅，大哥。 哦、你之前冇得講過話有啲咩 Fudi 嗰啲？ 哦 ，Fudi 係執顏色啫，你冇得執佢形狀。 唔識啊嘛，我唔係呢個界別噶嘛。 嗱，我哋形容下佢點解叫風琴啦。 嗱、哦，好似咧大家嗰啲樂器啊，風琴咁樣可以拉啊，即係跟住收翻埋嘟嘟嗰啲風琴聲， 即係咁嘅聲。 唔知啊嘛，樂器我又唔識，啊煮嘢食我又唔識。不過就個賣相咧，確係唔同啊，亦都咧確係幾靚下嘅。咁啊，同平時大家可能喺快餐店食開嗰啲焗薯啊， 一粒粒咁樣又唔同啦，或者成嚿咁樣唔同啦。 成嚿咁樣有個石子包住，即係再靚啲一啲餐廳就係、可能你食嗰個焗薯，即係牛扒隔離嗰嚿配菜焗薯啊，咁佢有個石子包住，跟住你搣開嗰個石子，跟住就中間有啲淡忌廉定係酸忌廉。跟住加少少葱落去咁樣，係咪 嗰只都好食嘅？ 香草 sorry， 香草 都好食嘅嗰只， 係啊，嗰啲都好食。不過就即係阿 Kitty 整出嚟呢個咧，個賣相咧更好。 係啦，咁點做法咧？其實都好簡單嘅，你買咗薯仔翻嚟啦，洗乾淨佢啦，咁誒唔需要批皮，唔需要剩噶啦。唔係你中意可以批皮嘅，如果你覺得洗得夠乾淨，想連埋薯皮食咧都可以嘅。咁、然之後咧，你就將佢咧最麻煩就係呢個步驟啦，將條薯仔打橫啦，就切。一片片即係向上而下咁樣切一片片，但係就唔好切到落底，咁、啊形成咗佢呢一個風琴嘅形狀。咁咧點樣可以就住即係叫做切咗落去，但係又唔好墊底，因為切咗落底即係咁你分開咗嚿薯仔啦嘛。咁、你可以咧喺嗰個薯仔嘅兩邊咧擺兩隻筷子頂一頂住個底，咁、咧你切到落去咪有隻筷子頂住咯。 仲想同你講話好刀工 Kitty， 係唔係當然啦， 前台係有其他。技巧輔助 係啦，小貼士嚟嘅呢個係啦。當然你如果你自己即係陰到個位咧，你可以唔需要嗰兩隻筷子頂住都得嘅咁樣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揀啲鹽啦，揀啲香草啦、黑椒啦落去。最緊要咧就係落少少橄欖油，同埋咧你切開咗一片片嘅時候，佢咪有啲空隙喺中間嘅、你就喺中間咧滲少少牛油落去查一查佢，咁先擺落嗰個焗爐焗。再正啲係點樣咧？你擺咗入個焗爐焗咗佢十零分鐘啦，因為其實都需要時間嘅，因為你個薯仔由生焗到熟咧都需要可能十零廿分钟啦，最少咁啊。咁然后咧，你可以焗咗佢一阵之后，再攞翻佢出嚟，喺嗰啲中间嘅位嗰度咧，摄啲烟肉啊，再摄啲芝士片啊，跟住再渗翻啲香草上去，再焗多佢五分钟咧，咁你就会有一个好酥嘅风琴焗薯啦。咁啊，睇下你中意嗰个风琴焗薯系斋香嘅薯仔味啊，有牛油嘅味道啊， 有 bacon 味啊， 系啦。点解我试你想食嘅时候？夹啲 bacon 落去，夹啲芝士落去咧，哇，真系好正啊！呢个好啱，我觉得就系嚟紧，譬如你个圣诞节喺屋企煮饭或者整西餐嘅时候咧，呢、這个呃例之余又好味。 点啊？多谢你推介。 我的享乐时代。 正话介绍嗰个正 正系嘛？ 正啊，真系正！ 圣诞节都焗一个翻嚟，等佢做早餐。 跟住你又唔好又话咩？ 都系真系 咗，又唔大。 头盔嗰句就系咁讲，即系啱啱焗起嘅最好 食 嘅。 好啦，阿 O， 短短嘅一分钟， 做乜事啊？ 我已经由喺贴布一 出咗街啦，出咗街啦，几快脆啊！ 街啦，喂，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都系啲饮饮食食嘅嘢，不过咧就再平民啲啦。我成日觉得咧晨光第一线咧系应该讲多啲唔同嘅早餐推介嘅， 因为晨光啊， 系啊，你依家九点零钟啊，九点。仲有几秒啊？九点四啊，九分。 不如以后我哋开多个新环节啊！晨光第一餐， 系啊， 晨光第一餐真系啊！有阵时朝头早咧叫你打边炉啊、锯扒，你好似唔系好啱啊！即系好似喺个平衡时空嗰度，喂，冇晨早流流，我仲咬紧嚿面包，你叫我即系食猪骨煲咁样，好似太 heavy 咁样吓。咁啊，今朝咧就讲一间早餐店，咁呢间早餐店咧报到有欧，又喺深水埗啊，系啊，咁啊深水埗 佢已经食匀深水埗啦， 系 系啦，咁啊，喂，呢间深水埗嘅嘢咧都几好噶。 你系咪住嗰度有结界啊？即系你冇办法逃离嗰度，出唔到。 佢净系翻工先出到嚟嘅。 系早几年咧，我已经睇到咧，佢系有呢间咁嘅早餐店咧，系获得咧呢个车胎人啊。好似有一两粒星咁样啊，咁有推荐嘅小食。 不过你讲到车胎人咧，佢成日都话究竟佢系一个加持啊，还是一个诅咒啊？ 系系系。 因为通常你有个车胎人标志，好似加持，哇，好食，好劲咁样。但系另外咧，有好多人就话系一个诅咒嚟嘅。 系啊。 因为咧，佢要加价啦，又或者系多人嚟咗啦， 或者业主又会加 加租啦，系啊。 咁啊，依家。唔使佢做死亡之吻㗎啦，因为疫情已经够啲食肆难做㗎啦咁样。咁啊今日呢讲呢个就係、是、一间粥铺嚟嘅，其实係咁啊佢最主打呢并唔系粥，反而系呢啲猪肠粉啊。咁啊头先呢我都将张相呢就send咗去我哋成功嘅群组啦，咁啊都睇到阿欧食嘅猪肠粉呢系落咗无限芝麻啊，同埋无限麻酱同埋无限辣酱啦。因为呢佢首先嗱两位拍档都有食过猪肠粉啦，系啊，而且旧时翻学嘅年代好中意，即系有张嗰啲叫塑油纸，跟住有个胶袋，跟住有两支竹签去被撩嚟食咯咁样。我记得咧，旧时细个咧有一间早餐铺咧喺我自己翻学附近咧，成日想落多啲甜酱，细个好中意食甜酱啊嘛，落多啲咧，嗰阿叔会闹你，冇落咁多啊。 阿叔又冇闹错你， 你买几蚊肠粉落咗半支甜酱， 所以咧依家人大咗咧，如果咧有得啊食猪肠粉咧，你唔好限住我落几多甜酱，唔好限住我落几多芝麻咧，我就觉得正啦。 呢个又系不解之谜，到底你系想食啲酱，还是想食条肠粉呢？ 我都唔知道，你哋两个又系点咧？系食啲酱定系食肠粉？ 嗱，如果唔落酱嘅肠粉咧，我系唔会食嘅。 斋豉油得唔得？ 斋豉油都唔得，系啦，我都觉得系少咁啲嘢。但系咧，你又冇得就咁知啲酱入个口度，咁所以佢哋系应该系并存，系共生嘅。 如果太多牛奶味啊，朱古力味 冇 订 期啦。 咁你究竟系肠粉同酱嗰个比例系几多 啊？我谂我又唔会系好似阿欧。头先嗰张相咁多嘅， 系啦，即系直头嗰个系，即系嗰个酱咧已经系淹盖咗成条肠粉啦，掩盖咗成条肠粉。 七三啦，即系肠粉系七，酱系三咯， 差唔多啦，即系呢个已经系上限嚟嘅。 仲高咧？ 上限啊！ 你都系七三， 七三上限啊！ 我咧系50/50嘅，系啊， 太多啊！ 简直咧可以用两个字嚟形容阿 O 碟肠粉，就系混酱啊， 系 混酱啊！ 嗱，好啦好啦，你讲到混酱，我打个岔先。你又一定要混酱啊，定还是要斋一种酱啊？ 哦，混酱， 即系必定要麻酱加甜酱捞埋， 系 再落芝麻捞埋晒咁样食。 系嗱，但系咧，辣椒酱就唔一齐混，因为辣椒酱嘅味咧太抢啦，系啦，佢唔需要咁大比例嘅，我就会挤喺侧边。 嗱，我就个人喜好啦，我中意甜酱多，如果有麻酱咧少少就够啦，芝麻咧。就可能我唔需要添 哦，真係啊，咁啊佢咧呢碟肠粉咧就色随转变啦，酱料就任你落啦，但佢最霹雳系咩咧？佢加咗猪油呢个元素嘅，即系成日话猪肠粉猪肠粉咧，咁虽然当然唔关猪油事嘅，其实佢条肠似猪肠啫嘅肠粉啦，咁样我搵翻啲资料系咁样讲啊吓，咁但系佢加咗猪油咧，本身已经有猪油嘅香味嘅，哇！你食落去咧真系齿甲留香，而且咧好平啊嘛。佢咧虽然攞咗嗰啲乜乜乜奖乜乜奖嗰啲咁嘅嘢啦，佢都系讲紧 under 十蚊到，咁你就已经可以咧过到 福啦。十蚊几多条先？十蚊一条定十蚊三条啊？ 条啊，好似 哇六条多喎、 啊，系啊，可能佢每条都 好短噶。 咁啊，配以一碗粥啊，再加嗰啲烧麦啊，再加牛肉球咁样咯，仲有啲粉果。佢系其实系一间嗰间铺头叫乜乜乜小食咁样嘅。咁啊，其实佢主打就系食早餐嘅嘢咯。咁啊，去亲次次都要排队噶，系啊。 你有边一间啊？唔系，你讲过有一间唔使排喎， 系有间唔使排，我冇入到去咯， 所以冇入到去， 冇入到去咯。但系入得去嘅都可以叫做朝头早嘅时候啊，食碗粥暖下身啊。咁啊，入边都好多长者食嘅嘅，其实都。 咁但系你讲嗰个肠粉。即系佢引以招来嘅肠粉咧，系咪嗰啲布拉肠粉嚟噶？ 哦，唔系噶，普通料嚟嘅，普通猪肠粉佢已经 蒸定咗，跟住佢未攞个钳钳嗰啲猪肠粉，跟住未攞嗰啲好似牛杂剪咁，嗰、那 个真系要又要回忆我嘅童年啦。 系咪 以前咧，我哋出去譬如买肠粉食咧，成街都系布拉肠粉嚟，即系都系一块布咧，跟住倒啲浆落去，跟住夹埋个盖蒸，然之后蒸一阵，揭翻开，攞嗰个铁片咧， 就刮刮刮， 就刮翻出嚟，就系全部都系布拉肠粉嚟。 而家又兴翻，我见到有唔少地方有得卖。 依家兴嗰啲好似类似广州嗰啲巢皮肠粉咯， 系 巢皮啊，即你望落去个样同我哋传统喺酒楼食开咧，我哋酒楼食开嗰啲肠粉，譬如叫做叉烧肠咁，咪白白滑滑咁样嘅，圆碌碌咁样嘅。依家咧喺内地传落嚟嗰啲肠粉就好兴，喺入边就多啲韭黄啊，跟住都系嗰啲牛肉啊、叉烧嗰啲馅，但系佢就个面好巢皮嘅，跟住就落好多甜豉油同埋猪油喺面嗰啲， 因为食落个口感就唔同咗，因为佢多咗你同个口接触嘅面啊嘛，食落个口感唔同咗嘅。如果我哋食正话阿 O 讲嗰啲滑啲嘅肠粉咧，就即系唰一声咁就走咗噶啦。 系啊，但系你头先讲嗰啲我讲嗰啲巢皮嗰啲肠粉咧，你要配以匙羹食噶，你永远都会夹到散兜兜。 散咗咪会散咗啊？ 系啊，你要即系兜住先可以食得到 咁样。咁如果你系讲个肠粉，你觉得？普通腸粉好食啊，蝦腸好食啊，或者牛腸，即係有啲餡指定餡，或者有啲大指腸添啊，而家食到嗰啲好食啊，定還是係炸兩好食啊？嗱，呢三種咧，我覺得係同一樣嘢嚟嘅， 唔一樣。 嗱，炸兩又係嗰個皮啊嘛， 係啊， 裏邊有條油炸鬼。如果蝦腸、牛腸嗰啲或者大指腸咧，就裏邊夾餡，一咧就齋腸。 你做咩咁大头气声啫？你流口水啊？ 三樣都覺得好好食啊！ 如果只係俾你，如果只係俾你揀一樣，你揀邊樣啊？ 我揀炸兩啊！ 你揀炸兩， 我揀炸兩啊！兩啊真係，唔好做炸兩啊！正所係咪先？ 嗱，如果我去試咧，我會揀齋腸。 哦，係咩？ 點解咧？即係連葱都唔好要啊！因為食嗰條腸咧，就可以睇得出究竟個師傅嘅工價有幾 多。啱啊，鍾哥！但係今時今日唔係咁多師傅可以見到真相，所以難免係有少少失望啊。關於呢、這個即係齋腸嚟講，我夠膽講，你而家去好多早餐鋪啊，連鎖式嗰啲或者唔連鎖式嗰啲咧，其實你入去叫碟齋腸咧，你真係覺得普通過唔普通。最後淪為咩咧？就係、是、阿 O 嗰種食法啦，係落好多醬啊，跟住係求其胡混過關咁樣混醬。咁样食咗落肚，跟住果腹就算咯。因为我近几年食嗰啲斋肠，全部都几流下嘅。 所以其实炸两咧，我觉得O 之前都有提到有一间嘅，就喺、 是、 九龙城啦。嗰次 系咪 系嘛？我觉得嗰间都出色喎， 好食嗰间好食。嗰次阿 O 带我去食， 因为比较少咧，你去到粥铺个炸两嗰、那个里面嗰个油炸鬼咧，系仲脆，即系佢有一个特别嘅口感，硬硬地咁，即系唔系你觉得油淋淋啊，淋白白啊咁样。 炸两咧食就好啦，千祈唔好做啊，唔好做炸两， 唔做嘅呢个食咗都唔使。做噶啦， 系啊，喂！但系头先你讲嗰、那个即系虾米卷炸两咧，佢嗰个九龙城嗰间咧，个出色嘅地方系佢卷嗰层咧已经有葱花啦，同埋咧有埋啲虾米干喺嗰度卷住嗰个炸两嚟做咁样，咁啊令到你个口感嘅层次啊再丰富啲嗱，所以话咧早餐其实咧，大家唔好以为唉，求其怼碗粥就翻工啦，求其怼碗通粉就翻工啦咁样，其实早餐咧都可以好多样性，亦都可以追求一个高嘅层次噶，系咪先？ 同似啲搞个晨光第一餐系列咁样啊， 系 即系专系讲早餐。 好啊，好啊，使乜煮噶？ 斋讲 。我谂我五点要起身咯，咁样熬粥。好，谂谂佢啊，多谢阿 O 嘅推介。咁啊，希望今朝早大家都食个早餐，暖下个身先好出门口咧，因为都比较冻啊，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